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9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U2 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呢，大家也都听到了，他反反复复在唱着你是真实的，你是真实的 ，You're the real thing， 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Even Better Than the Real Thing， 就是你比那真实的，甚至比真实的还要更好，你比真实的事情还要更好。 是的，我们把这首歌呢也带给今天哈过节的医生朋友们 啊、 今天呢是中国的医师节， 医师节，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医生朋友啊，我有幸有医生听友们啊正在听节目的话，今天晚上啊这一道道美味啊都是为你们而呈现出来的。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做大夫的朋友可能会更加注重这个养生啊、健康啊，所以我们也应时应景的推出今天晚上呢，要为明天出福做一顿晚餐。明天就 是 出福了， 是不是用面条、饺子、大烙饼 ？No， 不是了。 哎，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都吃完了啊、咱们该换点素食了。 好。 明天出伏，这意味着长达40天的伏天儿终于告一段落了。大家伙儿呢，就是一直都说哈，这个夏天是不是过完了？其实从真正的哈，哎，气象学上来说呢，明天的的确确就是夏天真的过完了。 游泳池关门了 啊！真的就是接下来就是要么热起来就是秋老虎了。 是， 但真正的热天儿已经不复存在了，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晚上要彻底的告别2021年的夏天了。那这个出伏适合吃什么呢？我今天呢在聊天室哈，就是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呢也抛出了。今天的话题就是明天出伏特别易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所以各位呢平常不都是饕餮吗，吃货吗？那明天晚上可不可以用这三种主食材，当然可以配搭一些其他的东西哈，为你的家人做一道晚餐。 地三鲜直接啊，地三鲜就完了， 就一道菜 啊，这是三， 就全家四五口的人盯着一道菜吃吗？ 三个全给拌进去，地三鲜啊！但是呢，地三鲜里边应该没有西红柿，所以呢，把那一味去掉， 凉拌西红柿。 哎，然后呢，把马铃薯，就是也就是土豆啊，还有这个你说的茄子搁在一起，烧进地三鲜里。 这三种食材为什么会出伏的日子要多多的吃它呢？稍后呢，我们会在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缘由。那第一首歌毫无疑问哈，我们要送给我们的医生。说实话，这一生我们都不希望自己频频的去和医生有更多的见面，但是人吃五谷杂粮都难免会生病，都会去医院，这一生我们一定会和医生见面。所以第一首歌花开春还送给所有的医生朋友们，祝你们节日快乐。 烟花只香了一半，就只能匆忙挂断。从白天到夜晚，总有加不完的班。你看似坚强乐观，伤痛都独自承担。 床头记下太多事要办，家人送过来的饭留给忙碌的同伴，有泪不能轻叹，也都来不及擦干，哪怕是一去不还，也不负每个期盼。想给你一个拥抱，对你说一声平安，想看见你笑容，不用被层层遮拦，想握住你的双手，擦去你脸上的汗，谢谢你扛住苦难，换回这春花。 伤透的流言般，积下太多事要办。 家人送过来的饭，留给忙碌的同伴。 有泪不能轻叹，也都来不及擦干。 哪怕是一去不还，也不负每个期盼。想给你一个拥抱，对你说一声平安。想看见你笑容，不用被层层遮拦。想握住你的双手，擦去你脸上的汗。谢谢你扛住苦难，换回这花开春花。 这首歌在你听到的和声部分啊，合唱部分呢，都是来自于各个战线上的医护人员。这首歌呢，也是《中国医生》这部电影的宣传歌曲之一啊，所以大家听到一些真实的声音，可能这其中就是有你认识的人，有你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他们就是一位医生。我觉得这是，反正我个人觉得哈，如果我的朋友当中有医生的话，我会觉得特别的骄傲自豪。 了不起，了不起的职业啊、而且是了不起的学业。从学习这一门技能开始、我就觉得他们可能要比常人的耐心和这个学习的道路要远，要远得多，要艰辛得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 对、我还特别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请我们的听友当中哈，如果有心内科的医生能够当我们的飞行嘉宾啊、会有定期的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健康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在心脏这块儿、 这个是、 特别重要的。 对，这个直接就以发动机要是熄火了，就这么说吧，那这车就停了。 哎，所以呢，如果你正好是一位心内科的医生，哎，也听男左女右的话，你完全可以给我留言，然后我们可以建立起建立起好朋友的关系、哎，这个是指啊，我们听众本身跟我们就是好朋友嘛，然后大家可能会哎聊一聊，看有没有机会哈，可以到直播间把你的所有对广播的爱哈，还有你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想分享的这么多年来从医之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觉得很有趣的一部分哈。 哎，对， 来，我们争取在男左女右的第十五年哈，也让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可以和这档节目走得更近一点，好不好？ 所以呢， 大前提是得有， 是肯定有，我觉得肯定有。而且这个前提呢，是你刚才说了一个，谁在一生中都不想过多的跟，就是面对面跟医生接触的更多，就它代表着你这个身体就不健康嘛。 对。 但是有一种条件例外，就是你嫁给医生了。或者是、或者是你有一个医生的亲属了，你比如说你的孩子是学医的了，或者是你的就像咱们的听众就很亲近的亲朋们，有一个是医生，这个例外。 好的，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因为是星期四嘛，我们从过去的星期三聊吃改到了星期四，因为这样的话会更接近周末时光嘛。一旦你产生了这种我真的好想吃啊，那明天晚上你可以安排上吗？对， 好， 明天呢是星期五， 饕餮之夜。 对，然后又是这个初伏，当然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有这种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安排饺子啊，这传统的食品。但是你发现哈，我今天晚上谈到这三种食材真的好难入馅儿啊。我倒听说有人包这个西红柿鸡蛋馅儿，但是我总感觉主观上感觉这能好吃吗？ 所以只能穿卤、你这还是面条的打卤型的东西、 这个为什么马铃薯、茄子和西红柿啊，这个入伏之后要多吃它们呢？首先我们谈谈这个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调查过哈，大家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就是西红柿。 对， 我也相信家家户户的 冰箱当中一定都会常年备着它的， 就是常年买它， 对对对，就常年备着， 隔个两天、 啊、 一天的就买一批， 必须得安排着。 对， 因为西红柿啊，它富含蛋白质，还有脂肪、无机盐、烟酸、维生素 C、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及胡萝卜素，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平肝之功效，生熟食用都可以。而且呢，番茄含有的番茄素，划重点啊， 番茄素， 它有抑制细菌的作用 啊，抑菌。 哎。含的苹果酸、柠檬酸和糖类有助消化的功能， 你看看，百利而无一害。 是，所以西红柿呢首当其冲哈、啊，不仅是男左女右所有的小伙伴们特别喜欢的蔬菜，同时哈、啊、也是到了各个节气的转换的时候一定会被首选的。而且我觉得它的烹饪方法也挺多的、啊、 嗯， 跟肉类在一起呢也 OK， 和牛肉在一起很棒啊， 是， 对吧？然后西红柿炒鸡蛋那就不用说了， 对， 家家户户啊， 嗯， 甚至每一个厨房小白刚刚开始做菜的时候，这道菜一定都会被安利到的。 不止中国的厨房，全世界的厨房，西红柿都是首选的上品啊。 所以这样说来，明天晚上是不是得安排一顿西红柿炒鸡蛋呢？ 我会。 I confess you are the best thing in my life, but I'm afraid when I hear stories about husband and wife, there's no happy endings, no Henry Lee, but you are the greatest thing about me. If it's love, and we decide that it's forever, no one else could do it better. If it's love.To loving you, and you're addicted to my love too. We can be them two birds of a feather that flock together. Love, love, got to have something to keep us together. Love, love, that's enough for me. Took a loan on a house I own. Can't be a queen bee without a bee throne. I wanna buy you everything except cologne, 'cause it's poison.'Cause it is, we can laugh, we can sing, have 10 kids and give them everything. Hold our cell phones up in the air and just be glad that we made it here alive on a spinning ball in the middle of space. I love you from your toes to your face. If it's love and we decide that it's forever, no one else could do it better. If it's love.To loving you, and you're addicted to my love too. We can be them two birds of a feather that flock together. Love, love, got to have something to keep us together. Love, love, that's enough for you. Me can move.Out of bed, I'm usually getting in it. I'm not in it to win it, I'm in it for you. If it's love and we're two birds of a feather, then the rest is just weather. And the rest is just whatever. To loving you, and you're addicted to my love too. We can be them two birds of a feather that flock together. Love, love, got to have something to keep us together. Love, love, got to have something to keep us together. 年轻，有活力，冲劲很足，唱得又很好听， 这就是 Train 乐队，火车头乐队，火车的乐队，他们能成功的一个道理吧。这首歌也是他们获得一个奖项的歌曲，叫做 If It's Love， 就是他们的主打歌，在这个专辑里叫做这如果是爱情的话。If It's Love， 特带劲哈。 对， 而且像这个过去的夏天一样，特别的火热。那到了秋天呢，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人特别容易犯困。 会，这几天都是 春困秋乏啊，而且呢就容易困乏，这是与体液偏酸有关，就是过了秋天啊，过了夏天之后，所以我们要多吃碱性食物，它能中和这个肌肉疲倦时产生的酸性物质。 哎， 而土豆、西红柿，那必然啊就是这个碱性比较大的啊。 对。 尤其刚才我们说过西红柿，现在我们谈谈土豆子啊，土豆子哈、啊、也是 土豆子， 学名 你还抓把碱面塞嘴里吧，土豆子， 马铃薯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土豆子啊、 嗯， 土豆在我们的饭桌上呢也是有一席之地的，也是一个小 C 位哈，食用起来很方便，有多种的做法，而且还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元素等营养物质，多吃土豆可以起到补充营养、降糖降脂、通肠通便等作用。 是，土豆啊，基本上我可以就是不吃别的， 我干吃几个， 真是我能干吃，撒上点那个黑胡椒跟盐，我就当一顿饭我能吃下去。 你是说把土豆蒸一下还是炸一下？ 对，蒸一下。 对啊，你刚才搞得跟刺身似的。 啊，刺身土豆，刺身土豆， 哎，唯独这土豆是不能生吃的。 是啊， 你可以焯一下水拌凉拌土豆丝儿 啊，那脆香脆香的 都行。对，但是一定要过一下水，它还有这个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是 也是我们家里面哈常常备的。你看西红柿，还有葫芦、马铃薯都是常备的，唯独这个茄子吧，它虽然不能常备。但是呢，维生素 P 啊，这个东西，茄子 少见啊， 是水这个蔬菜当中真的不多的哈、啊，拥有的。 要不它长得紫呢？ 哎，茄子呢，它是性味甘寒，无毒，散血止痛，有收敛止血、利尿解毒的作用，外用。 还有外用呢， 对， 你说好了， 哎，这外用是指古法哈， 哦， 它可以肤质就是肿的地方，就是民间小偏方， 这么好， 哎，但是大部分人呢还是 不知道 内用。茄子呢，它营养非常丰富哈，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以及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特别是维生素 P 的含量很高， 少见呀、啊、这种维生素。 对，所以这三样呢必须要出现在明天晚上的，你不管是出去吃还是在家吃，请安排上啊，入伏啊，不，出伏三件套， 哪怕点一道蒜茄子呢，是吧，点一道凉菜蒜茄子。 哎，说到茄子哈，我立刻能想到的凉菜当中的哈， 嗯， 就是湖南人很喜欢吃的， 那是什么？ 就是烧焦茄子。 烧焦茄子我吃过， 就是把那个我们叫螺丝椒啊， 嗯， 拿那个平锅放上，不用放油，就把它干煸完， 也很香。 对，然后把那个就是有点糊巴的地方呢，都把它皮儿弄掉，放在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坛子里， 对， 再浇上皮蛋， 是 放一点香油啊什么的，剁吧剁吧，虽然样貌哈有点不太好看，但是味道非常的赞， 非常的好吃、 啊、对，其实这三道菜我觉得都是可以从凉菜、热菜甚至做汤都可以有一席之地的。 对啊，这是蔬菜里边的，真的是接地气，也是他们，然后首选做出很多美味也是他们，相当的，怎么说呢，有很多地方啊土豆其实是救命的。 嗯， 你比如说苦寒的地方，或者是一些长不出别的，你不靠海，你又不靠什么稻田，这些地方，哎，它唯独它能长出土豆来啊，那这一方水土就靠这土豆它就能活下来。 是的、而且呢今天下雨哈，你看一般下雨啊就出去买菜就比较不方便了，家中有什么吃什么的话，这三样哈可能也能帮了大忙。看了一下天气，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但是也伴有一点小雨啊， 嗯， 所以还是要带好雨伞，晚餐呢在家里吃比较好哈。 曾经是一样的天气，下雨天尘世间还有一样的心情，以为早已忘记曾经和你的约定，又想起这雨季忽

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一楼，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9号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是的，星期四的晚上也是叶谦本周当班的最后一个晚上。 哎，对， 好消息是，明天晚上沉默将会光临直播间， 沉默会出现，无论风雨。 哎，好久没有来的沉默，星期五的晚上他也会来了。那一直为了他而听男左女右的那小一部分啊，小女听友们啊，明天晚上啊。就看你们的了。当然现在我们这个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啊非常的热闹，还有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现在变成了5.0版本了，好像抽奖更厉害了。 是吗？ 对，反正我没有抽过嘛，我不敢说这个到底有多厉害，但是你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涨2毛。 同时呢，大家也看到了哈，男左女右以前点赞呢、啊，还有就是大家的留言呢，第二天早晨再想看啊很难，除非你转到朋友圈，转到自己的这个微信当中。现在好了，现在呢你只要看到那个互动，它其中有广播还有这个听听号，你都可以回放，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聊天室男左女右显示是51523条赞啊，就是热度。如果说走过路过啊，希望这档14年老字号的节目能够让更多朋友感受到它的魅力的话呢，也可以为我们节目助力啊，就是点起小赞来。还有就是也恭喜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中奖，也就像一天当中也一份小小的礼物一样吧。 是。 还有呢，在听听号里，如果你找到我的话呢，也会发现我会把每天晚上在聊天室中 po 的小壁纸，第二天我醒来以后啊，我就会放到这个动态里面，听听号里，大家也可以这个去按照你想要的东西把它拿回去了。 其实人家可不批地址啊，不批这个壁纸，人家批的都是好吃的。我一看 啊，对，对我的小壁纸已经是毫无感受、毫无感情了。 这是要把昨天的那个恨神都给补回来是吧？尤其是爱丽丝32，你抛的这个，我真的是很喜欢，就是苦瓜酿，然后你还炖成苦瓜酿汤了，这个简直太好了。 哎、就是跟腔骨啊，它这是肉馅儿。 对，苦瓜酿的那个苦瓜酿肉馅儿、哦，然后他还把它给做成汤水的这道菜，这真是很合口。 只要到达3道杠以上的听友呢，都可以po照片啊。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就是明天出福要记得吃什么呢？ 哎，要吃的是3样蔬菜，记住西红柿、土豆还有茄子。 当然其他也可以吃，但这3样呢是出福的 C 位。 好久没有听他了。 对 ，Rolling in the Deep 来自 Adele。 哎，好过瘾啊！ 嗯， 这些年 节气的歌， 我也感受了 Adele 的很多变化，但是不变的就真的是在他音乐中那种，他确实很有个人的那种特色以及霸气。 是。而且他的编曲配器啊，我觉得他的制作团队其实很用心，很用心，太对得起他这一副好嗓子和他这一笔的好创作啊！他真的创作出自己非常得心应手的歌曲，自己唱。 他的这首歌真的配得上"酣畅淋漓"四个字。 对。 表现力各方面都是满分， 他很知道自己要唱什么歌才是最有力的。 对这首歌之后呢，我其实本来把下面这首歌是安排在第三时段，但是我觉得 Adele 之后我们不能让这个音乐的感觉掉下来， 好， 就是继续要送上那种神仙唱歌的感觉的歌。 哇，那这是还得选一副好嗓子。 哎嘿，你说对了。 对， 下面这两位呢，其实我们一直盼望着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嗯， 但如果没有更多的合作之前呢，如果把他们的歌串接在一起啊，串联在一起，其实听上去也是一种享受。我今天是无意之间听到了过往的时光里哈，曾经爱过的一首他们的歌。 哦， 我不知道年轻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它其实并不是真正两个亿的对唱，而是把他们两个人的作品呢组成在一起。 嗯，我明白了，串烧，而且还是那种合并串烧。 哎，是这两位呢，可以说真的是华语歌坛喜欢他们的人非常多。 说来听听吧， 孙燕姿， 嗯， 张惠妹， 那是绝对好嗓。 这是在2009年发行的一张孙燕姿的专辑《To Her》当中，两个人把他们过往的非常有特点的作品， 嗯， 合在一起。你听听， 好家伙， 哪一首歌是你最喜欢的？ 那这首歌半个小时完不了吧？ No， 四分钟。 今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 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心痛比快乐更真实，爱为何这样的讽刺？我忘了这是第几次遇见你就无法坚持。孤独比拥抱更真实，爱让人失去了理智。会不会是我太自私，拒绝更寂寞的日子？清楚怎样的速度，看着世界变化的脚步，生活像等待创作的粘土，幸福我要的幸福渐渐清楚。我要快乐，哪怕笑 八首歌真的可以算是两位歌手他们歌曲当中非常精品的作品了。 嗯，剪辑在一起了。 哎，有人说这首歌如果你到 KTV 当中去点唱，两个人对唱应该是很过瘾的。在2009年真的会有这样的一首歌，那其中呢你听到了遇见、记得、我也很想他、人质、天黑黑、真实、我要的幸福和阿妹最后结尾的我要快乐。 嗯， 真的两位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手，而且也属于像 Adele 一样，就是天赋就本身就已经甩别人好几条街了啊，在演唱的这个细腻度啊，还有他们的表现力上又如此之强，所以他们把歌唱难听的真的很难。 这才是真正的歌者吧。如果是唱歌职业选手的话，那应该是这样的标准才行。 对，而且好的作品就是真的多少年之后当再听到他们的时候，你依然会惊呼那是我夏天爱过的歌啊，这个夏天虽然隔了好多好多年，但我依然喜欢。有人说这八首歌，这不就是很多女人的青春合集吗？ 这么唱过来的，如果 想想也是哈。 如果说能把这八首歌真的是整个编曲编成一体，就咱们听过以前有很多、 古巨基， 对对，他们都 曾经有个大情歌哈， 都编在一起的，那真是两个姐妹在这里痛痛快快唱一片串烧，那真是很棒。 对，刚刚的八首歌当中，我相信在2021夏天的尾声，一定会有那么一句歌词或者是一首歌深深的触动到了你哈。 嗯， 可能于我而言，燕姿的那一首歌印象还是太深了，就是我也很想他，倒不是说想起谁，而就因为他里面唱到，而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 哎，来点轻松的高兴的哈。 不，我们要陷入 我们要陷入沉思了。 对， 陷入悲伤的情怀中吗？ 不，我们只是怀念记忆中那些美好的夏天。 嗯， 哪怕那些夏天中陪伴我们的人已经不在现实生活中了。 No good with faces and I'm bad with names. Gave me directions but it's all the same. I'm lost. I'm too tired to try.Street lamps are broken black the way I came. Who broke the moonlight? Watch you wax and wane. I'm lost. I'm too tired to try. Let's not get ahead of ourselves. There's no need forNot be afraid of our reflection. It's not only you you're looking at now. times were stolen, left here holding this flame. But who stole my patience? Who stole my way? I'm lost. I'm too tired to try. Let's not get ahead of ourselves. There's no need for rain, it's our own rain. Let's not be afraid of our reflection. It's not only you you're looking at now. Let's not get ahead of ourselves. There's no need for rain, it's our own rain. Let's not be afraid of our not only you you're looking at now. Who you're looking at now? Who you're looking at now? No good with faces and I'm bad with names. Gave me directions, but it's all the same. I'm lost. I'm too tired to try. 这是轻松的杰克强生，他把生活也过得很轻松愉悦，他的歌曲也能带出这样的气息。这首歌叫 No Good With Faces。 对，这就属于那种感情里特别利落，给人没有任何的油腻啊，还有粘连啊，就是清清爽爽的。 对， 在一起啊，不能在一起都是干干脆脆直截了当的，没有我们特别讨厌那种冷战。 是海边的孩子嘛，可能他有特殊的他的气质，海边的气质吧。 哎呀，今年哈，真的太多的人没有办法去海边了， 是那个也是我的遗憾。 是正在听节目中的很多人的遗憾。 对， 包括今年其实在沿海地带也是雨量非常的大，就如果真的出去玩的话也会经常下雨。今年真的确实哈，这个世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所幸这个夏天就要过去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也即将属于过去了， 是 啊，即将迎来的2021年的秋天啊，我们希望随着金九银十的开启啊，随着新的一个季节的开始，许多美好的东西，一些开始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井然有序的啊，不再有任何的恐慌焦虑的事情。一切都回归于正常，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生活，也能够好好的出去旅行啊，等等等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秋天的愿望， 是欢迎我们真正的金九银十。 但是在此之前呢，就需要大家一定还是要戴好口罩，注射疫苗这个事情，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应该是全部都注射完毕了吧， 是 两针都注射完毕了吧，这个扎疫苗绝对是起码哈，不管是什么样的新的类型的毒株又发生啊，它对身体是一定有一个保护作用的。好， 大家都要去， 对，戴口罩啊，而且呢，这个口罩不光是说啊，我在户外就不需要戴了 ，no， 在户外人多的地方呢也要戴，甚至啊，你在这个餐厅吃自助餐的时候，你去拿东西的时候也要戴口罩。 哎， 就是不进食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把口罩戴上。啊， 就是 这个防范。 现在我估计马上就要就是研究出一个就是变摘变戴的那种口罩，就是 变动的， 就是说哎，就打开，然后马上就又能恢复的到那个保护状态。 现在我已经看到有就是可以换风换气的了，然后还有各种小小的那种清凉珠啊，比如薄荷味的，很多人戴时间长了他会发现哎不舒服。但你知道吗，口罩8个小时之后就必须要扔掉了 啊，那是一次性的嘛。 对，不要这个觉得哎我今天也没见什么人啊，我今天就我这个经常和我母亲的对话哈，我今天没见什么人， 我这口罩挺好的 啊， 然后我就偷偷的给他扔掉了。 这样其实你妈妈不想扔， 她觉得浪费 啊，明白了， 她觉得她带出去一趟没遇到什么人， 你跟 我说你不是跟人单纯，还有空气里这个口罩它为什么要防护啊，对吧， 你跟老妈解释解释啊，说 你要是 N95 的话呢，你要是想戴那么两三次呢，也就罢了。 老年人基本上都不戴 N95 啊，他嫌那种喘不过气了。 对对对，还是就基本的医用口罩哈。来，继续听听歌，一起在音乐中送别2021的夏天。明天就出伏了，整整40天的伏天，就让我们都给过完了。 明白。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 想起的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演唱的《你要的爱》， 嗯，非常好听。 哎，这个最初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当初《流星花园》当中的。 对。 后来呢 ，Penny 又把它带来了一版重新编曲的哈，就是更加舒缓了一些。 《流星花园》里面除了它主题歌以外呢，还有它其实它里边大胆的启用了 Queen 乐队的一首《Love of My Life》，那个也是让 绝绝子。 那个就是绝绝子的一种做法，因为、因为 大部分年轻人，就包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那是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已经不听 Cream 了，基本上有一半人或者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 Cream 是谁了。这种流行花园的这种热播节目真的是挽救了以前的那些，我估计他导演是一个就是喜欢这样的以前的那种音乐的， 里面有非常多的就是他们选择的音乐都很耐听啊，直到今天。当然我相信其实对于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年轻朋友也是一样，就是在你的记忆当中一定会有那么几部剧，它是在你心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可能别人没法认同，但是你知道无论过去多少年啊，就是一提到这部戏你就知道那段时光以及他们四个 F4 啊还有山菜啊他们带给你的那段时光，那是绝对不能被任何东西所覆盖的。 那就是沉浸在这里边吧。 哎，对，就包括后来再看到很多偶像剧我都觉得不及他，就像我那一年看了，哎呀真的要说我从上一次看完《亲爱的热爱的》就杨紫和李现演的那部剧之后，我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任何的甜剧。 这就是你们嘴中的就口中的甜剧，偶像甜剧啊， 就是生活已经够苦了啊，有时候还是需要来点甜嘛。 是， 但是现在我准备等杨紫的， 你可能 肖战马上要上的， 是 余生请多指教。但是我心里，不要打扰我， 啊， 这是我心里，我还是忘不了《亲爱的热爱的》。 嗯嗯， 就是说。演员他把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好的话，你就发现永远都忘不了韩商言童年就是绝绝子啊，这是我心中的啊，我不能让所有的人认同 你这个， 你可以说了， 生命中啊看来还是你有这种需要动机， 哎， 这确实是你还是有这种需要动机， 就是， 我以为你绝了呢。这个 2019年的夏天， 嗯， 真的永远忘不了的夏天哈，就是因为这部剧。好吧，我们转个身，第三时段会为您带出才艺暖文章、冷笑话。 好，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到听听 FM 南邹女友聊天室，为我们点赞助力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南邹女友。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南左女友们，欢迎光临8月19号星期四晚上第三时段的南左女友，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倩。 对，感谢各位在忙碌一天之后打开收音机听南左女友，同时呢还愿意在听听 FM 南左女友聊天室当中互动，为这档节目的牌面啊气氛增加一份力量， 有你们就快乐。 哎， 好吧，下面呢，请让叶谦为大家送上他的才艺。 这叫才艺啊！讲笑话会儿呗。今天讲两则小动物的笑话啊，小动物笑话都是挺冷的。这第一则呢，需要你参与一下，还是提问的，提问一下啊。提问：为什么穿山甲一直在挖地？你把话筒都关了，你也逃避不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穿山甲一直在挖地？ 这肯定是一说出来那个词儿，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东西。 嗯， 肯定是这样的。 嗯嗯， 但是我短时间内真的想不出来。我放弃。 好，公布答案：为什么穿山甲一直在挖地？答：在找穿山蚁。好，今天这反射弧有点大。第二天不是第二个啊，这个是今天的正戏啊，冷笑话，熊猫的。一个男熊猫，一只男熊猫吧，得这么说，一只男熊猫追求一只女熊猫，这女熊猫呢，死看了不上他，真的，这就真的对他们无感，就一直逃避他，躲避躲着他。这男熊猫呢，就是誓死都要追上他，誓死都要追到他，然后就是一直死缠烂打啊，不离不弃的那种，在后面啊，就跟着人家。女熊猫，你别跟着我行不行啊？那种，啊，男熊猫说不行，我这个，我就看上你，就是那种特别赖皮赖脸的，就要追求人家。然后呢，甚至呢，就是跟着人屁股后面，还动不动就撩骚人家。然后女熊猫真的是很反感啊，誓死不从啊，然后还说就是非常厌恶他，然后那个奋力抵抗这种情绪。那个男熊猫最后确实是悻悻而归啊，失败了。失败的时候呢，他扭头愤愤地对这个女熊猫说：“你别忘了，我们都快灭绝了耶。” 是啊，为了熊猫的不灭绝，这个女熊猫也应该好好的再三再考虑考虑人家的追求啊。 你这样礼貌吗？ 也是。 熊猫能跑多快？ 到底是能追上能追不上啊？ 那不就是彼此之间啊，打情骂俏吗？好了，22:08，火速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余生最好的生活，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忠义的人。周国平说，幸福不是活成别人那样，而是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生活。人这一辈子可以活成许多种模样，从前梦想走遍天涯，尽享世间声色犬马，走过半生才懂得余生最好的生活不过是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忠义的人。说到干净的圈子，过去的日子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你在酒桌上谈天说地，可回到家里瘫躺在沙发上只感到莫名的空虚，你心情低落把通讯录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一个能让你倾诉的人，你遇到麻烦想要求助，可真正愿意帮忙的人寥寥无几。人活着总是离不开圈子二字，从前盲目的扩大圈子，逢局必参加，遇到同行大佬一定要加上微信，直到庞杂的关系开始消耗我们，才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圈子越大心越繁杂，圈子虽小干净就好。梁朝伟的圈子一直很小，每次拍完戏有人约着一起出去他都不参与，即使一再邀请他也是扫兴的那一句，不要了，你们玩我回家。我们总以为他很高冷，其实他把温暖都留给了两三知己。就像他说的，朋友应该删繁就简，越是简单的圈子越不用费心经营，越是干净的圈子在关键时刻越帮得上忙。真正的朋友从来不在于多不多，而在于好不好。人这一生其实没必要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从现在开始养成定期清理圈子的好习惯，加了微信再没联系的人果断删，无意义的群聊立马退，虚情假意的应酬没有必要再去了，无意义的酒局能推就推。正如那句话说的，生活想要让自己过得舒心就要活在懂你的人群里。往后余生愿你目之所及皆是喜欢的一切。说到规律的生活，关于我这个字，莫言有个解释很有意思，我这个字如果丢了一撇儿，就是找这个字。你脑海中想一下，那这一撇到底是什么呢？商人说是金钱，明星说是名气，最后生活告诉我那一撇是健康。余生不长，最高级的炫富不是腰缠万贯，而是身体健康。看到一位豆瓣的网友分享的脑梗日记，从抢救室出来 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医生在一旁摇头，哎呀，年纪轻轻的就……看到小李的整个患病过程，才知道危机原来早已潜伏在他的生活中。小李从小口味偏重，爱吃荤，父母做饭也大油大盐，这样的饮食习惯导致他胆固醇偏高，经常熬夜，不规律的作息让他情绪低落，白天也昏昏沉沉。好在庆幸的是，小李最后晕倒时正在医院做检查。在日记里，小李写下这样一句：爱惜自己，生命可贵，细水长流，不要急着在年轻的时候匆匆的挥霍。人生上半场最大的错觉，就是总以为年轻是资本，到了身体全面亮起红灯，才知道人这一辈子最不该透支的就是健康。常常羡慕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做什么都干劲儿十足，把人生越活越丰富。仔细想想，所有的活力和勇气其实都来源于规律的生活。有一位作家曾写道，每天晚上10点左右上床，早上5点起床，每隔一天就要去锻炼，快走10公里，然后8点去上班。规律的生活带给他的不仅是强健的身体，也让他在陷入低谷时能快速调整好心态，重新出发。生活就是这样，早点睡，早点起，养足了精神，没什么坎是过不去的。接下来的日子，请记得回归生活的细节，照顾好自己，没事早点睡，有空多运动，好好吃饭，劳逸结合，改变一切不好的生活习惯，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当你温柔对待自己，生活明朗，万物可爱。谈到忠义的人，小说《刺猬的优雅》里有一句话：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同频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的优雅。与忠义的人一同前行，频率相同，步调一致，一路上欢歌笑语。再有一部剧《小舍得》里，南俪和夏君山这对夫妻让大家羡慕不已。相比于阎鹏对妻子田雨岚的甜言蜜语，夏君山更以实际行动支持妻子。第一次家庭聚会，南俪与父亲闹别扭回家，夏君山先让他发泄完怒气，接着聊天帮他解开心结，最后还不忘拐着弯的夸老婆。后来南俪的母亲意外摔伤了腰，南俪白天工作时时常抽不开身，夏君山二话不说主动接送孩子，上班期间还抽空回来帮忙照顾丈母娘。到了晚上，等孩子都睡了，他十分自然地接过老婆手中的洗衣盆，一边洗衣服一边给老婆做心理疏导。那段时间，夏君山负责给孩子辅导作业，因为孩子的教育着急得大发脾气。深夜，夏君山坐在客厅，又焦虑又自责。此时南俪又反过来安慰他，夫妻之间这种理解和互助终于治愈了原生家庭带给南俪以及他心里的伤害。人这一世，如果能有忠义的人相伴身旁，便是最大的幸运。有人与你把酒分，有人告你夜已深，有人知你冷与暖，有人伴你度余生。旁人只会欣赏你的好，但他不仅懂你心里的苦，

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下雨的晚上，愿这首如果没有你能够让在车里面驾驶的朋友会有一些觉得广播里传出的歌曲确实还很耐听的感觉。 这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啊。 对啊， 想起来就会想起它。 对，而且只要是雨天，尤其是晚上嘛，开着车听这首歌是超级有感觉的。愿这首歌帮男左女右全儿一波听众。 然后你说这种特别直白的开场的这第一句话，对，其实不是一般人就是不敢直接这么唱的，因为你唱垮 下来， 对，你唱垮了这歌就没滋没味了，这么直白的。但是呢你越唱能越勾起越深情的这种共振来，那就说明这个词啊曲啊都成功了。 嘿，明天呢就是出伏了，2021年的夏天彻底的是收工了啊，收官了。我们说呢，这个出伏以后要多吃一些，因为马上就要秋天了嘛，肯定是要就是能够更营养的，甚至碱性含量比较高的。那我们今天晚上呢，首推三样蔬菜：西红柿、土豆，还有茄子。 哎，这里面起码有两样碱性都是很理想的。 哎，如果大家明天啊中午或者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早餐也可以安排上西红柿哈。 西红柿。 哎，我记得以前就是到国外旅行的时候，他们的早餐如果在这个餐厅里啊，就是酒店的餐厅里，就是永远不变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生生的把西红柿和黄瓜片子啊就切完放那里。 嗯，就是一绿一红多好看嘛， 就是不会撒什么白糖啊，也不会像咱们会什么蒜泥拍个黄瓜呀，哎，给你哈弄点盐什么的，没有， 其实都能吃， 就纯黄瓜纯西红柿， 对， 就放在那里， 而且很清口嘛，你吃了就是了呗。 可是吃十天啊，就是 十天。 哎，那时候因为旅行到国外，如果去欧洲的话，大部分都是十天起步嘛。 你自己管人要皮儿长吧。 每天早晨都是，就开始的时候觉得还蛮新鲜的哈。哎，这个哎，他们挺有意思哈。第十天的时候就想，就不能换一种做法吗？ 你自己拿包糖备着。 哎，你看，就这三种食材哈，就明天大家伙儿，我相信啊。你们最好明天都拍个照片，等到下周四我们再聊吃的时候可以交作业， 是 对吧？你就会发现五花八门，绝对不会拘泥于哎，就是西红柿拍个西红柿拍个糖， 西红柿拍谁呀、啊？ 西红柿和糖在一起哈、啊，单纯的这种白叶落沙滩肯定还有很多种啊，甚至我觉得蛋花汤啊，对吧？而且西红柿，其实西红柿炒西兰花也很好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 西红柿炒西兰花。 对， 我是西红柿炒土豆，就是说真的是番茄炒土豆，我是做过，而且很好吃。 对，这三样呢，他们其实在一起吧，有点尬，但是也能吃，对吧？这三样其实在一起，他们是彼此之间也可以的。 主要茄子有点那个， 怎么了？ 有点维生素 P 的那种曲高和寡啊，就是茄子它得单做。 茄丝你可以炒茄丝吗？ 对。 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茄子和小辣椒一起炒，茄丝儿，还有就是东北，我们都会吃那个，拍的，把茄子蒸一下，蒸完之后用酱拌茄子， 酱茄子， 对，酱茄子，蒜酱茄子啊，也非常的好吃，很下饭。茄子吧，如果要是真的做汤类的话，就是在东北呢，可能就是用骨头， 是 大骨头和那个茄子烩一锅，黑乎乎的啊， 哎， 但是也很美味啊， 不用那么黑。 来吧，我们转个身，第四时段继续今天晚上和大家相伴的男左女右，一会儿见喽。 清楚。

沉痛的呵护，我怎么能翱翔？穿着我最暖的忧伤中衣物，愿望幸福总会在你身旁绽放如阳光，在人海的汪洋，曾经汹涌的擦撞，是彼此内心有 田馥甄最暖的忧伤。下面有请叶谦，叶谦为我们带出他喜欢了多年的一首歌，那就是 今天唱就是田馥甄这个调啊，也是E调。 Standing all along against the wall outside, you were searching for the place to hide, lost and lonely. Now you've given me the will to find.When we're hungry,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Don't you worry,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let it ride. World is changing right before your eyes.No more in pain inside. When we're hungry,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我已经把大家在聊天室中的这个掌声 传给我 演绎出来了，对，传递出来了。 Eagles

in a past which he could not desert. No one understands how his heart was hurt. Somehow, by someone. By someone. Michael Franks 麦克弗兰克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文森特的耳朵，这也挺有意思的。 Vincent's Ear 有点意思。 尽管这首歌很好听，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沉浸在你刚刚哈这个在直播间里是现场为大家弹奏的这一曲。 对，那首歌名字也很好听，叫做爱能使我们继续存活。如果你觉得 点题了， 对，如果你觉得任何都没有希望了，但是最后呢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这是 Eagles 一直以来他就是争，就是他的情绪一直是想让大家向上的，是这很 向上 很励志的，对，向上向善的，就是 Eagles。 而且真的在听叶谦弹吉他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男生觉得一个男人啊，如果会一门乐器，其实真的吉他是特别容易，我觉得相对来说学起来会简单一些的，对吗？在所有的乐器当中， 其实，不简单，因为很疼。说实话， 很疼。 对，我就记得我的印象很深，就是我着迷了，着迷了以后就会弄得很疼。 我觉得我说这个简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需要像比如说其他，你可能要弹出一些绝对让人哇，他弹得好棒啊，因为弹得不好也容易被人听出来。但是吉他呢，其实你只要给他几个旋律哈，哎，大家就会觉得好厉害，他会弹吉他。但实则呢， 实则也不 行，可能是刚刚开始。哎， 对。 但是你那个架势，就是我们说男孩拿着吉他的那个架势，就已经赢了。 是术业也有专攻，我也就架势。 哎呦喂！ 如果你要让我说弹得特别精，那我只能是请更优秀的乐手来跟我合作才行了。 我知道你们几个小伙伴当中，小宝是萨克斯 的， 然后小四呢？ 吉他，他的吉他 是，他也吉他， 是出神入化。 哎，行，我们有朝一日哈，可以把他请到直播间。但我知道小四是一个特别不爱说话的人， 是， 对，这些年我跟他说的话加起来不到30句吧。 他是技术型， 爱笑， 哎，技术型男人， 他真的属于那种3句半的最后一个， 哎。 突然之间整出了一句来， 我就说就是这样的 哈。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你们三个人当中其实最早就是做爸爸的，是吗？ 是，还真 是 对，他是最早做。 哎，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哈。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我也，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走。 己的疲倦，表达自己的狼狈，放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已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惹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叫我的手。 月光晒干眼泪，这是来自五月天《拥抱》啊。我们对这个夏天的拥抱，可能就要到这个晚上了。明天，2021年啊，这个伏天就彻底的再见了。 是， 用今天一天的雨来送别， 说是下了有16小时以上了。 是的，今天北京这场雨下了16个小时、甚至我看天气预报，因为我们直播间没有窗户哈，天气预报写到目前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地带，外面还在下着小雨。 是， 他说一个半小时之后会停。今天这个雨就真的 就等于陪咱们一整天了。 我上班从家出来那会儿7点下了一点点 啊不就已经停了，就没有太多了。 对得起咱们的， 对，我上班的时候就没有打伞了，但是在家里就真的感受外面一直在下雨。所以有人说今天的北京可以送上一首雨一直下。 你看今天我没穿那个长袖，为什么呢？我倒不是说这个屋子里温度还行，我是把那个长袖衬衫呀、落在车里了。 哦。 然后我今天下去一开车门呢，我想把那个长袖衬衫披在身上，我一摸，湿的，就是说， 对啊， 纯在这个 湿 的潮湿的， 啊， 对，潮湿的空气中就已经弄得特别湿，没法穿。 对，然后我今天，我看这个雨势哈，我第一次真的在北京的家里买了除湿袋。 嗯。 我觉得这个北京这些年真的是大家对这个气候比较干呢，或者家里面就是晾衣服很快这件事情已经认同度很高了哈。 这个南方的感觉， 哎，这一下子，而且明天呢还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日子，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是21度。早晚出门的朋友是要带上外套，然后也要穿上可能女生很多时候都愿意穿露脚踝的嘛，但是天气凉了，请你把袜子也穿成9分袜。 对，我这个我待会儿我就买湿度轻片去。 哎，我特意买的是那种挂的，我准备送你2个、就是、 挂的。 因为我是想放在衣橱里。 这真是那种除湿的那种。 哎，我特别喜欢活生生就能看到那个水。 哇，这那你 它是颗粒状，然后变成水。 你要是开了冷气除湿那档，你又怕冷，对吧？所以你只能是 不好意思，我想对你说 啊， 现在不仅是关窗户，而且是盖被子睡觉。 那你开着冷气盖着被子吧。 为什么呢？ 你把 冬天很凉了， 把冬天的被子拿出来嘛。 哎呀，真的，明天就出伏了，大家这个就尽量哈，让空调也歇一歇吧。 其实这个夏天这四十天的伏天，我觉得还好，没有那么巨热无比 啊， 对吧？ 对， 今年还真的，因为老下雨。 你就让这个叫什么秋老虎，秋老虎它不是每个秋天都能成老虎状、所谓的秋老虎其实是母老虎，秋母老虎。秋天它分公母的，如果说立秋、 哎、你今天晚上从大熊猫就开始分 立秋，如果是真的有这个老讲究挺逗的，说这立秋如果是单日子的话那是公，立秋你要赶上双日子，就是农历的双日子，那就是母、 哦、 然后呢今年是赶上单日子呢，那是公。公呢，公立秋呢就是扔掉扇，然后母立秋呢那就是会这个流身汗，你知道，就还是汗流浃背那种感觉。 今天我们先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吧、哈，这个明天呢京城还是有雷阵雨，而且局地呢也伴有短时大风，冰雹天气。短时呢雨强还是较大的，但是好消息呢，从双休日的情况来看呢，周六白天可以出门玩，周日呢又有雷阵雨。 哎呀，周日 这雨伞呢就放身上别拿出去了。 好吧， 好的，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呢接近尾声了，特别谢谢在聊天室中所有和我们聊天的小伙伴们。白天时光里呢，如果想重复收听也可以到听听 FM 点击回放，还有就是不要忘了明天一定要把茄子、西红柿、土豆子安排上。 我还以为你明天一定要把钱给我准备过说了实话了都。 哎，这三样我觉得还是比较良心价格哈，没有太昂贵。 好、 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伙都吃得起啊。 紧接着下来是道道的午夜情歌，我今天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Club A 第八俱乐部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Hope for Winter 冬日之期盼。 明天晚上会有默默，晚安。 晚安。